淡淡掉。 呼喊，那七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眼儿哟。 想亲亲想的我心火火火乱呀呼喊呀呼喊，煮饺子我下了一锅上有那个大眼儿哟眼儿。 呼喊，你妈妈劈头打了我两锅盖眼儿哟。 想你呀想你呀，十个嘴在想你呀呼喊呀呼喊，三天我没吃了疼死奴家了，哎还有 一杯

山啊。 年。